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这是一个特别的组合，他们叫做阿迪玛斯。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今天是7月22号，北京时间14:03，我在这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美丽的人生》，它并不是阿卡贝拉，而是一种将人声和器乐相融合的一种 New Age 音乐。阿迪玛斯系列呢，其实是凯尔·詹金斯创作的一套，所以叫做系列，有器乐作品、声乐作品，而很多的人声其中没有特别的意义，即使是歌词的话，它也有特别的编码，只是觉得这样的人声可以展示声音的美好。初始笼罩于带有节奏性的轻缓吟唱，继而接入坚定的打击乐声，像曙光乍现，接近升华之际，合唱也是这样，随着前曲带入高潮。阿迪玛斯系列经常是这样的风式，你觉得他们的人声好像有着圣殿之光。肯定说他们在唱什么意思，刚才我给你介绍了，阿迪玛斯呢只是根据他的读音拼出的字，象征着乐器的声音， 在这里，人声如乐器一般的运用，而人声其实也被认为是最古老的乐器。当我们的声音在嗓音当中震动的时候，产生各种声音、情绪，在抽离歌词之后，希望营造出超越时空的天籁之音。人声和器乐交集的时候，今天古典流行我觉得像给你带来不同的人声试验。其实人声从产生之初，交流碰撞语言，到人声与器乐的结合，到甚至有一段时间重器乐而轻视人声，到后来人声是来歌唱，歌唱生活，歌唱心声。而在现在，人声不用不所不用其极，来共同与器乐争辉， 甚至在这里，在阿蒂玛斯当中，你会感觉到对人生的图腾崇拜。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我想就和你来感受人生的变革吧。它是庄重的，它是亨德尔创作的，选自塞尔斯当中的绿树成荫。而一开始这首作品是给阉人歌手创作的，而现在假声男高音很多也演唱绿树成荫。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赫赫有名的假声男高音安德烈·舒尔，他的演唱。他是德国人，专长于巴洛克音乐，1999年曾获得过回声大奖。刚才我说了，亨德尔一开始为这首作品创作的是假声男高音，应该算是阉人歌手演唱的。当时呢，这首作品呢选自歌剧《塞尔斯》，讲述的是塞尔斯是波斯国王，他背弃自己的未婚妻，爱上了自己兄弟的恋人，千方百计拆散他们，最后阴谋暴露，有情人终成眷属。那这一段绿树成荫呢，是塞尔斯的一个唱段，他的行为虽然很暴躁丑恶，但是亨德尔仍给他以优美的唱段。在剧中，塞尔斯看到庭院中的绿树成荫，不由得用歌声表达出了赞叹。你可以听到在当代的假声男高音安德尔舒尔，他的演唱其实总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对音乐的尊重和神圣之感。 声的美感。刚才我们从假声男高音，我再为你带来一首咏叹调的作品。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选自普契尼的《将尼斯基基》当中，我亲爱的爸爸。其实这首作品比其他的咏叹调更有名，大概是因为那部电影，知道你看到过没有？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在电影当中有着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华美精致的人物服饰，散发着浓厚的古典主义气息。画面中细节呈现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风貌，而女主角当时还是庄重的女主角，一颦一笑像呈现着英国贵族的优雅气质。电影《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反复有一种穿越感，反复出现的音乐主题就是这一首《我亲爱的爸爸》。音乐在电影当中是一种情愫，是一种氛围，还预示着创造了那种古典气质。而刚刚我为你带来的这个版本的演唱，来自于 Raining Fleming， 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从刚才的安德烈舒尔一直到 Raining Fleming， 其实两位歌唱家，一位是假声男高音来唱塞尔斯当中的作品，其实刚才的那首《绿树成荫》也是很多女高音演唱的作品，而这一首呢则是纯粹的女高音瑞妮·弗莱明的演唱。两首作品都有不同的美感，我不知道你是否体会到了声乐的不同的魅力。今天呢也不和大家细诉每一种，只是想抛砖引玉，大家来感受到那些人生在初始，从刚才我为你介绍的阿迪马斯系列到刚才的这两首不同的咏叹调进行的不同风格。 段真有那一首爱尔兰作品《云雀高飞》的感觉。云雀高飞是英国诗人当时根据梅雷蒂斯的一部同名诗作而创作的，是拉尔夫·沃恩·威廉斯他来创作的。而这里呢，我们又回到了阿迪马斯系列对人生的这种纯净，融于自然的人生。卡尔·詹金斯，阿迪马斯系列的创作者、制作人、作曲者，是爱尔兰人，所以音乐中与拉尔夫·沃恩·威廉斯的这种还有一种相通的感觉。是选自奥芬巴赫的霍夫曼故事当中的《木偶之歌》，刚说过《云雀高飞》，而在这首《木偶之歌》当中尽显了花腔女高音的各种技法，就像是布谷鸟一样、百灵一样的歌唱。这里是古典流行上半时段，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人生的魅力。就像刚才谁说的来着，在这样的大暑之际，聆听着这些清唱的清澈的歌声，一会儿见。 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哎呀，这全包圆整装饰优惠太多了吗？怎么老通话？

先生，上半时段听到的是那些精致的、神圣的、有味道的女声，而下半时段的一开始，那是马里奥·兰扎。他的声音其实作为美声歌唱家来说，当然不是那么传统。他的歌声是很鲜明的，具有着很浓的个人色彩。作为意大利民族的后裔，他的歌声带有非常明显的意大利歌手的特色，热情开朗，富有阳光。由于出生在美国呢，他的演唱又具有那种自由奔放、不拘小节的特征，这使得他在歌唱生涯当中从不被某一类风格所局限。他对任何形式、任何风格的歌曲都来者不拒。在现在有很多跨界歌手，既唱美声又唱爵士流行的歌手，其实马里奥·兰扎是最早的演唱跨界的。说到马里奥·兰扎，其实他是给当今的很多歌唱家作为启蒙，因为那个时候有电影了。他呢一开始呢出生在美国，19岁才开始进行正规的声乐训练，他之前都是纯粹的天赋。21岁的时候，他被学院的负责人、著名的指挥家叫做塞维利亚尼听到了兰扎在学院的试唱机会以后，一直认为他的天赋不可限练，使得他呢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奖学金。在二战期间，马里奥·兰扎在空军短期服役，他为战友们演唱，获得了空军的卡鲁索的称号。是的，在他之前呢就有卡鲁索。其实他那一代的大师当中，像卡鲁索是正规的男高音，而马里奥·兰扎由于在举行了一场个人的演唱会之后，他那时候也是不使用麦克风，声音能够传到每个听众耳边。后来托斯卡尼尼指出，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嗓音，他被誉为是卡鲁索的继承人。但是其实他这种方式的演唱呢，更是像我们今天提到的这种海派的唱法。后来呢，他也成为了当时无线电广播酬金最高的音乐家。是的，从昨天开始就在提无线电呀、广播呀，包括现在的 PROMS 的逍遥音乐节啊，都是和广播有着特别的关系。而说到兰扎，又成为了当时美国无线电广播公司酬金最高的音乐家。后来他扮演了一部电影，那就是主演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男高音卡鲁索一生为基调的音乐传记影片，叫做《伟大的卡鲁索》。就是因为这部影片给后代的音乐家影响极大，像我们知道的三大男高音帕瓦罗蒂、多明戈、凯雷拉斯都看过这部电影，也都是因为这部电影而立下了小小的志愿，要成为像马里奥·兰扎扮演的像卡鲁索这样的著名的男高音。所以他的演唱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风格。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马里奥·兰扎在为电影《学生王子》当中演唱的一首小夜曲。 White as blossoms on the bough, nothing is heard but the song of a bird, filling all the air with dreaming. Could I hear this song forever? 真的很多的跨界歌唱家想学马里奥·兰扎，既可以古典，又可以流行，又可以跨界，他真的是跨界鼻祖。来看看大家说什么。曲波说签到，卡鲁索不是马里奥·兰扎。坏蛋虫说，我们刚才听到的上半时段的阿迪马斯啊，听着旋律不太复杂，可是唱好可太难了。有的人非常喜欢刚才的那首 《木偶之歌》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没有听完，大家可以找来。很多朋友说想要听《我的太阳》驱散乌云，好吧，我可以考虑看看今天节目最后要不要给大家带来这首。小蒲说了，在上海听节目，等着风烟花来。像在上海的天气是阳光灿烂的，北京这些日子都是淅淅沥沥的雨，阴雨密布的，有美好的云。我们大家都可以用现在的刚才提到这个无线电广播，提到广播啊，大家现在可以用网络在世界各地无国界超越各种界限的来听节目，听古典也流行。手机的客户端听听 FM 大家可以搜索到，找到古典流行，就是在搜索屏幕上搜索到古典流行，或者找到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此时的下午两点到三点的古典也流行。今天和大家分享人生的魅力。 Nothing more, believe me. Let this night not live 的歌，就会想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候的音乐的感觉。没错，塔语。永远听君说了，这种阴霾的天气听着塔语歌真的很有感觉啊，感觉好像一会儿就会有光穿过云层打下来。说到这儿，那我们就插播一首塔语歌《阿迪玛斯》系列。 的欢声笑语也像是鸟儿的歌唱，那也想到上半时段我们的木偶之歌。其实想给大家介绍两句来自于霍夫曼的故事当中的花腔女高音。那在这个情节当中呢，霍夫曼故事有三段故事，其中这一段呢是表示男主人公爱上了一个木偶，木偶呢可以做成各样的表演，这是一段木偶的独唱，像是鸟儿婉转的歌声一样。而刚才其实怪胎虫不对，是永远的沉寂提到了塔语，是吧？听众朋友说的塔语是什么？其实呢，有的说的是一种非洲的语言，更多的呢其实是指一种二次元语言，在游戏当中来特别的创作，甚至还有配套的词典。但是在阿迪玛斯系列当中呢又不完全是，虽然这些词语呢是凯尔·詹金斯自己来创作的，他的音乐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民间音乐风格都融合在一起，语言是 人生作为一种交流，一种和自然沟通的语言。马斯系列倒让我想起另外一个组合，那就是 ERA。 他们的音乐当中前两天和大家分享过，像维瓦尔第融合着他的冬加上四季加上人生，而 ERA 系列是一个用格里高利圣咏加上古典作品的，有这样的一张专辑。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马勒他的那首小柔版，在后面的部分还会出现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的片段，人生和器乐的另外一种结合。 Thank you. 音乐我觉得有多种复杂的情绪，马勒第五交响的小柔板，本来有时候像是回忆，又像是叹息，沉浸在自己的那种小情绪里，但这时候加入了打击乐，加入了跨界，甚至在后面会有贝多芬的第五命运在其中，好像音乐又带来一种力量，希望是一种祈祷。从一开始的阿蒂马斯的系列到后面的这一首作品，希望一切都平安，希望一切都可以顺遂。音乐可以转换成各种情绪，到这时候进入到贝多芬的部分，的交流和语言，那我觉得打击乐就从心跳开始。你要的我的太阳来了。 Che bella cosa ad un arte sole arialse frenna dopo una tempesta per l'aria fresca parigiana festa che bella cosa un'aria un'arta e sole ma non un sole che ho bellone o sole mio stran fronte o te 的我的太阳。刚才看到冬梅说窗外大雨如注，听着小月老师直播的节目从广州中受益，哪下雨了？也像小老头说的，希望这首我的太阳驱散乌云重现蓝天。蝴蝶流星到这里，欢迎收听北京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